英明洗完澡正在喝啤酒，听完石毅这句话扬了扬眉。 那你什么反应？把人家相机给砸了？ 我至于吗？ 这不是你的一贯风格吗？ 车都能砸，何况区区八卦记者的相机呢？对英明这句吐槽，石毅很聪明的没有正面回应，他把自己摔在沙发上，然后横过身子侧躺着。 我跟他说，除了财经专报，我不接受任何采访。 哦， 然后就交给欧阳处理了。 以前石毅遇到这种大概会发脾气，现在也觉得没什么必要了。主要是跟英明在一起，就似乎必须要慢慢去面对这些事，他不能完全推脱掉。不过英明在那边想到欧阳的反应，忍不住笑了笑。 我老觉得欧阳跟你保姆一样，什么破事都得管。 那没办法，各有所长。 石毅拿过茶几上的茶喝了两口，他戒了咖啡，慢慢在戒烟。电话那边，英明很轻的笑意慢慢流过耳边，让石毅忙碌一天的疲惫奇异地缓和了一些。 唉，晚上就不能给你打电话，打着打着就特想见你。 要是之前他的脾气啊，大概想着的时候人就已经开车准备往那边去了，现在想到明天公司还有会，他也就只能想想。对他这种话，英明敛下了视线。 我这边再有20天就差不多了。 快拍完了？ 嗯，就还差一条支线了，按照计划20天能杀青。 你杀青那天我去找你。 一听快拍完了，石毅突然有点兴奋。 杀青那天肯定一堆媒体，你不怕麻烦？ 石毅现在懂得，应付了不等于喜欢。终究这些镜头的追问还是麻烦。让英明意外的是，石毅完全没当回事儿。 没事，我低调点就行了。我开车过去，你事情完了给我电话，我去接你。 结果原定好的杀青时间因为一件突然的事往后推了2天。之前英明和王一奇主演的那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一个奖，虽然并不是很重要的奖项，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让娱乐圈里小小的兴奋了一把。自从跟石毅的关系被迫曝光，基本上只要扯上一点同性爱的题材，都会把英明捎带出来说一说。这次电影获奖当然不可能波澜不起，连着好几天各个主流的娱乐媒体都在评论这个奖，有的说这是对英明演技和感情的认可，也有人说英明因为了解同性恋而演得比王一奇要好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在突破自我这个层面上并没有真正做到。但是这些评论也就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无论是英明还是王一奇都不是太往心里去。当时的颁奖礼是在国外举行的，所以两个人和电影的导演制片都特地出席了颁奖礼。真正颁奖的时候，英明和王一奇都没有上台，但是散场之前的媒体见面会上，很多媒体要求采访英明，对他的个人经历都很感兴趣。经纪人问过英明的意思，他本来不想接受，但王一奇提到可能对他们现在拍的这部电影会有些帮助，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。记忆中上次接受采访大概在几年前了。英明本身并不是一个喜欢回答问题的人，虽然做了演员这种职业和媒体打交道是在所难免，但是所有熟识他的记者都清楚，英明并不热衷于回答问题，专访就尤其的明显。不过终究是对着国外的媒体，英明相比国内还是放松一些。对方对他的基本情况做过了解，问了不少关于他以前作品的问题， 特别是对于他中间一度转型的心理提问了很多。也是第一次，英明将那段自己的状态讲给外人去听。 这么说，你当时并不是非要去接拍那种电影不可的，是吗？ 是。 但是对于很多演员来说，对自我作品的要求都很高，你这么做不怕很多观众接受不了吗？ 演员其实也分很多类型，我从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比很多人都要高的位置，但其实无论是外形的局限上，还是对于一些应该具备的心理准备上，我都还不充分。对我来说，做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状态。作品当然谁都愿意去演好的，可往往这种事不是你所能掌控的。 那么对于这部电影，是你主动选择的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 啊，这部电影其实是经人介绍的，但是我觉得剧本写得很好，所以当时见过导演，我就决定演了。 演得非常出色。 谢谢。 英明始终笑得很淡然。这部电影的演员并没有拿奖，只是电影本身拿到一个最佳外语片的奖项，领奖是导演去领的。从演员的角度，更多得到的是媒体和一些评论的认可，甚至连观众的反响都不是很大。或许是因为题材相对比较冷门，关注度也没有特别高。采访他的记者也笑着点点头，然后翻了一下手上准备好的问题稿。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，如果英明先生不愿意回答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 他这么一说，英明也估计到是什么问题了。 你问吧。 关于这部电影，你是不是将生活中的一些自己带入进来了呢？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演的时候其实并不了解怎么去喜欢一个同性。 好，可以具体谈一下吗？ 我的个人生活我不想谈论太多，我只能说我演的角色是编剧导演所塑造出来的那个人，跟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的生活也不会融入到角色里，因此我需要说服让大家接受的并不是我本人，我自己是不需要任何认可的。 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对你的感情生活很好奇。 那我只能谢谢这种关系，目前我的情况很好。 再之后类似的话题，英明就不愿意再说了。虽然采访的记者不死心的一直想往话题上带，但都被他很技巧的拐了过去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对方感慨地叹了口气。 哎，虽然我采访过不少的明星，却很少碰到你这样的人。 配合度不能说不高，却将自己的那道线划分得清晰无比。英明对此只是笑笑，不做任何回应。